那也是秦总眼光好，你看他做投资什么时候赔过，我看呢，他肯定是看中了这位雷少身上的价值。 哎，之前雷家经历了那样的大劫，我还以为会破产，没想到这才几个月便如此风光。 不能吧，我可听说小孩被他叔抢了好几个项目，账上也没什么钱了，现在算得上是举步维艰的状态。就算是这回燕郊的开发审批下来，也够他吃几年的了。 怎么说啊？ 你们都不知道吧，听说啊，人燕郊西边那几块荒地都在这位雷少爷名下。 对对对，这个我知道，当年雷少爷把地买下的时候，没少被圈子里的人笑话吧，他那纨绔废物之名好像也是那时候传出来的。 雷猛听着好笑，偏头看了秦锦城一眼，说道， 我可得谢谢你让我重新做人啊。 不客气，为社会主义建设做贡献。 你他妈可真不谦虚，哪来连任的？ 秦锦城侧头睨了他一眼， 不是吗？ 是是是，没有程哥哥就没有现在的雷猛，我感激不尽，行了吧？ 雷猛忍不住弯了他一眼，秦锦城不以为意。 感激就不必了，以后乖一点就可以了。 像秦总多正经的一个人，生生被他逼成了生活的老司机，现在连情话也说得这么隐晦不明的，他差点就没听懂了。安哲臣路过他身边的时候，扭头看了他一眼。 雷猛，安哥期待与你合作。 雷猛一怔，这话怎么没头没尾的，简直让人莫名其妙。待到竞标活动结束，雷猛便懂了，因为他们落选而安氏中标了。其实他们的设计并没有多惊艳，也不能说不惊艳，只是比起雷猛这边的设计，只能说相差无几。之所以会中标，从秦锦城打听来的情况是，他们私底下找了竞标方，提交了他们施工队以及材料的报价。秦氏的施工方有，但是材料报价没有，这个得根据市场的行情来。雷蒙一直搞不懂安氏哪来的信心做材料的报价，他们就不怕报价太低，到时候血本无归吗？公家的建筑难道也敢以次充好，偷工减料吗？雷猛心里的疑惑一大堆，转头去看秦锦城。秦总知道结果后，只是略微的皱了一下眉，便跟没事人似的瞬间恢复了表情，起身往外走。 走吧，请你吃饭。 不是，我们落选了，你能不能多少表现得忧伤一点啊。 雷猛觉得活动结束请吃饭的这种操作应该属于庆祝类的活动，他们今天算是失败而归，哪来的脸庆祝啊？ 要我哭给你看吗？ 秦锦城挑动眉梢看着他。雷猛突然一乐，还挺想看这个男人哭的。不过他还没有来得及说话，便听男人说道， 那你别想了，如果哭能让我们中标的话，我还可以考虑一下。 哎，陈哥哥，你要这样可就没意思了啊。 雷蒙瘪着嘴有些失望。秦锦城回过头睨了他一眼，说道， 小东西，你该不会是很期待吧？ 有点吧。 哼，等着晚上回去让你哭。 秦总目光一伸，手往后一兜，勾着雷猛的腰，便把人给带到了自己身前。被秦总这么一撩一闹， 雷少爷那点烦躁的情绪一扫而空。没中标就没中标吧，有什么大不了的？有男朋友宠着就行，出息。俩人并肩往外走，待到外面，迎面看到了一帮子人。这些人立在车前面，没有上车离去的意思，目光同时看着会场出口，显然是在等什么人。雷猛抬眼望过去，等看清楚人后，没忍住便想乐了。这些人是在等他吧？有点臭显摆的意思。雷蒙也是在那一瞬间懂了安哲臣哪来的底气把材料价格报那么低的原因了。安哲臣、江哲、郭杰、周雨潮，还有谁？雷少爷大得罪小得罪的一帮子人，这是抱团想要来羞辱他来了？江家是专卖建筑材料出生的公司，而周雨潮别的没有，就钱多，其他的小公司杂七杂八的凑到一起，也能把工程上的那些零碎事儿给办了。看来他们是心甘情愿的亏钱，也不想让秦雷两家得到这次的项目。挺好的。商场如战场，雷少爷还担心没有对手呢。能让人抱团对付他也算是他的本事了，这说明他还有点用，可以。雷猛伸手扯了扯秦锦城的衣袖。 哎，那丑东西什么时候出来的？你不是把人整牢里了吗？ 注意用词，他是自己做了违法乱纪的事被抓的，跟我无关。 是是是，我们程哥哥就是当了回社会好青年，很他妈正能量的举报了一把，其他的事儿真的什么也没干。 惩奸除恶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 哎，秦锦城，我真的服你啊，真的真的。 服就成。 秦总扬了扬眉头，挺开心的，把媳妇儿逗乐也是作为男人应尽的义务之一，不是吗？眼前俩人有说有乐的就要回到车里。那帮人憋不住了，主动挑衅上门。 雷蒙，你站住。 雷蒙装作没听见，照样伸手去拉车门。不，他不是装作没听见，他是真没听到。对于犬吠一般的声音，他一般都会下意识的屏蔽。 雷子，对不住了，安哥得到设计权跟施工权，听说你在这边有不少地块，看来我们的合作势在必行。 安哲臣伸手拦在雷猛的身前，阻止了他拉开车门的动作。 哼，那恭喜安哥了，很期待我们的合作。 雷猛冷笑着回了一句，安哲臣略微皱眉，刚想往前一步，便被一个身影挡住了去路。秦锦城背对着安哲臣，面对着雷猛，替他伸手拉开车门，说道： 进去。 冷宠冷宠的声音让雷猛觉得很受用，他就喜欢大宝贝对着他一脸吃醋的样子。 车里等你。 男朋友想做英雄，他当然得成全。雷猛冲他微微一笑，弯身坐进了车里。安哲臣侧身一步，只看到雷猛的一片衣角。秦总很不乐意，似乎是连一片衣角也不愿意让他看到似的，相当吝啬地关上了车门。 你有事？ 秦锦城一脸的冷气，凶巴巴的眼神极其不耐烦。 秦总，你在燕郊也有地吧？以后合作愉快。 不得不说，安哲臣真的是相当能屈能伸的一个人，不然的话他也不可能在商场上小有成就。不过很不幸的是，他遇到了雷猛跟秦锦城，一个狂妄 一个冷傲，谁都没有把他放在眼里的那种，倒不是看不起他，是真没往眼里放的那种，就是那种无关紧要的人或者事儿都不会在脑子里留下什么印象的那种。 嗯，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安总有想法的话可以随时到公司找我。 秦锦城的回答相当的官方，并且他直接忽视了安哲臣伸过来的手。安哲臣感觉自己很没面子，想发火又发不出来，想就这么算了又不甘心。不过秦锦城没给他多少组织语言跟调整情绪的时间，人已经拉开车门倒车走人了。郭杰是在车子启动后才冲过来的。